第六次全国206种日用百货展拉开了帷幕，开幕式25号在平壤的食品日用品工业省人民消费品展厅举行，由有关部门干部、参展单位工作人员、技术人员和生产者参加。各省中央机关和各道地方工业管理局所属日用品及生活必需品生产单位为本次展会推出了350多种、3000多件制品。